但是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走进电影院，或者说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它，你会觉得很窝心。它真的能把另外一个世界也描绘得如此绚丽而温暖。就像很多人看完这部影片得出的心得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记住我们曾经共同走过的那段时光。 OK， 继续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部电影里的英文原版主题曲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O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听完这首英文歌曲之后，我还是想跟你聊这部电影。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最初去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它的目标是要轻松，甚至还会有人觉得动画片我们要去看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开心。可是会有很多人说莫名的在电影看完之后哭花了脸，就有影评人说这部电影抓住了人类的情感共鸣，它既帮助了每一个有故事的观众达成了和逝去亲人的情感联系。而这句话可能我在说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一知半解，甚至会觉得你在说什么这么深奥。那简单的一点来讲，就是人们在经历过至亲的一种离去之后，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将这种悲痛和怀念轻易地在人前表达出来，反而是深藏于心底。而这部电影做的恰恰就是温柔地引导你放出这种情感。因为这部电影所谓的寻梦，就是中文翻译出来仅仅就是一个外壳，他的电影主唱人员是通过他传递给每一位观众的那个理念是家人要比梦想更重要。当然我还看过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有发表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影评，有人说这可能是2017年最催泪的电影。 我说一句老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中间有一段眼睛湿润，但是真不能算是催泪的电影，它只是温暖窝心而已。还有人说，想念一个人久了，一定会重逢，在你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个想念很久却始终不得见的人吗？那么，你一定可以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 Coco，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寻梦环游记》。而我觉得，除了电影故事好之外，电影音乐也相当精彩。单单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 Remember Me 就有大概十来个版本，而这十来个版本还不包括中文版。当然你可能会说，这部电影一定要音乐精彩，因为那个小主角就是一个追逐音乐梦想的少年。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就是这十多个版本当中最走心的一个版本，最慢的一个版本。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猎户星座》。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 是你沉默。 是来自于朴树所演唱的《猎户星座》。提到猎户星座，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立马会觉得那是一个满满阳光味道的星座，原因是它是赤道带的星座之一。而我今天在听朴树的这支歌，突然有一种海风拂面，和自己爱人肩并着肩一起看星星的感觉。不过提到猎户座，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立马会想到它背后的那个美丽的希腊神话。在神话中，波塞冬海神，他有个儿子叫做奥瑞恩。奥瑞恩生来就像他的父亲一样，长得极为魁梧强壮，可他并不喜欢生活在海里，他总是在山野间攀岩捕猎。不过他毕竟是海神的儿子，所以即便是在海面上，他也能够行走如飞。整天陪伴他的还有一条狗，名字叫做西利乌斯。他和主人一样勇猛，打猎的时候总是会冲在最前面，遇到猛兽的时候也总是会挡在主人身前。日子久了呢，奥瑞恩经常在打猎的时候会碰到月神，也是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两个人很快就被对方高雅潇洒和出神入化的猎技深深地吸引住了。后来他们经常在一起在山间漫步，登绝壁，攀险峰，可以说无话不谈。这一切却使得太阳神阿波罗非常生气，他害怕姐姐阿尔忒弥斯像自己和达芙妮一样。他知道阿尔忒弥斯是一个性格极为倔强的女孩，劝说根本不会打动她。阿波罗一狠心想出了一个毒计。一天，奥瑞恩像往常一样在海面上飞行，准备上岸去捕猎。他全身都浸在水里，只有头部露在水面上。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正好在这个时候路过海面。姐姐，人们都说你有百步穿杨的功夫，今天咱们来比试比试怎么样？阿尔忒弥斯自认为天下只有奥瑞恩的剑术可以和自己相比，他哪把弟弟放在眼里？好吧，你说射什么？你看那个小点，一块礁石，你就射它吧。阿波罗知道姐姐的眼力不如自己，根本看不出那个黑点是什么。没问题。话音未落，只听嗖的一声，一支利箭不偏不斜正中那个小黑点。姐姐，你真的是名不虚传，弟弟我再也不敢跟你比试了。说完，阿波罗悄悄地走了。阿尔忒弥斯心里十分得意，他降落在海上，想看看被射中的目标，可他看到的却是头部中箭的奥瑞恩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来不及和心上人说上一句话就已经气绝身亡了。最心爱的人竟然死在自己的箭下，阿尔忒弥斯一下子晕倒了。西利乌斯听到主人惨死的消息，悲痛地整夜在哀嚎，别人喂他，他连看都不看。没有几天便跟随主人奥瑞恩而去。这一幕惨剧使宙斯也唏嘘不已，他收敛奥瑞恩的尸体的时候就把他升到了天上，化作了猎户座。生前不能相守，死后他总算和自己的心上人月神阿尔忒弥斯永远在一起了。西利乌斯，也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条狗，也以自己的忠诚赢得了宙斯的同情，被提升到了天界，继续陪伴自己的主人。这就是大犬座。为了让西利乌斯不再寂寞，宙斯还特意给他找了一个小伙伴小犬座。宙斯知道艾瑞恩生前非常喜欢打猎，就在他身边放了一只小小的猎物天兔座。仔细想来，好像在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的故事虽然最后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但是说来还是比较忧伤的。想听一首不那么忧伤的歌，这是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星星。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北京音乐广播每天零点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想把那些旧时光说给你听。

多少失落的梦埋在心底，只有星星牵挂我的心。 星星知我心热播的时候，现在想想那时候没有电脑，更别说现在的智能手机，就连电视机都不是在家都有的东西。我记忆当中，我家里算是就是街坊四邻那一带比较早有电视机的一户人家，所以每天晚上很多人都会围坐在我家那一部14寸黑白孔雀牌电视机前。说实话，如今想，我已经记不清那部电视剧到底说什么样的情节，只是记得那部剧会让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每天晚上他们都可能会准时的守候着他。如今想来，这就算是最初的追剧吧。只是仔细想想，好像那个年代很流行悲剧，可能会有很多收听前年轻的朋友不知道这出戏到底说什么。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在网站上又找到这个剧情回来看，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突然觉得很亲切的就是电视剧开场，一只老母鸡带着五只小鸡，然后仔细研究了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它讲的就是爸爸在卖水果的路上发生车祸去世了，妈妈体弱多病。我还记得演妈妈的演员叫吴敬贤，好像他还唱过这部剧的主题曲。想想看，妈妈体弱多病，自然是抚养不好五个孩子，所以她的悲剧来由就是妈妈在自己去世之前想要在生前安排好每一个小朋友未来的生活，于是她准备给每个小孩找一个新家。想象一下这样的故事情节，这样的骨肉亲情生死离别，是不是很悲伤？说来也奇怪，好像那些年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特别流行这样的题材。还有一部电影只会比星星知我心影响力更大更悲伤，可能更多的朋友比较熟悉这部电影吧。 来听凤飞飞在当年为这部电影所演唱的《妈妈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 说实话，我真受不了这样的歌。这个版本一传出，我立马会想到那部电影小强会声嘶力竭地喊妈妈的场景，一直想，然后就会有一种眼眶湿润的感觉。当然我在回想那个年代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们娱乐设施真的很少，因为我们学校好像连续好几年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组织我们看这部电影，太催泪了，每一次看都稀里哗啦的。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可是想想那几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肿着眼睛回家。所以在今天借着这部电影，我在回忆这部电影的情节的时候，想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趁着爸爸妈妈还年轻都还在，对他们好一点，有空常回家陪陪他们。不多说了，再说真的要哭了，太悲惨了那部故事。来听张磊的《妈妈》。 静静的早上，露水悄悄爬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还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扯一边。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妈妈你好吗，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踩着小小的希望，

这首歌我想可能比收年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大，这是1977年凤飞飞为琼瑶的同名电影所配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陈鸿烈，1977年2月上映的电影。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说琼瑶不能看，我妈就说不是，她说在我是一片云之前她没有悲剧，是这部影片开启了她的悲剧制作的这个大门，也算是她的悲剧创作的代表作。我印象里面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只记得好像女的在最后是瘫痪了，男的都死了。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故事。三角恋，女主角在两个男人之间，最后落的是一个死一个疯，这样压抑的调子似乎在一下子之间就扭转了琼瑶小说的惯有模式，不得不说是一个另类，因为那个年代好像真的你越悲惨越火。于是这样的影片开启了琼瑶和林青霞此后的一系列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而且还营造了良好的商业口碑，更将唱片电视的制作相应以平台结构的方式一并推向市场，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偶像力量。琼瑶的电影以及她的电视剧此后的发展则开始与流行音乐紧紧关联在一起，这一部可以说是成就了温情款款的凤飞飞，而后很多部电影都是凤飞飞演唱主题曲或者插曲。而日后在琼瑶的电影里面还有刘文正、邓丽君。更值得一提说明的是，影片《我是一片云》是当时叱咤整个70年代华语影坛的二秦二林组合当中的二秦唯一一次联袂出演。当然当时炙手可热的校园偶像胡因梦的加盟，他的那个经典意义就可见一斑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是这部电影的插曲，叫做《松林的低语》。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不是当年凤飞飞的版本，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在后期的翻唱。 听那松林的低语，充满了柔情蜜语，恨在彼此。 许的点点滴滴，到如今都深追忆，我们默默地以为连恨 悲剧为什么会被大家一直流传下来？我想，可能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我们对疼痛的记忆点会更深刻一点，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愿意去看一些不那么美好结局的故事。但是想想那句老话，幸福的大致都相同，不幸的自然有着各自的不幸。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各位，在生活里面悲剧还是少看一点，真的会影响心情。节目最后为各位挑选的是一首非常轻松快乐的歌曲，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歌声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感谢各位收听，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Let's go， 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小溪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你是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情好友，姑娘你别想哄。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